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 咩玉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玉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嗰日先交，可能蚀咗1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大家好，欢迎收睇《玉敏踢爆》。嗱，今日11月29号啊，咁啊，区议会选举啊，建制派重挫，非建制派或者泛民大胜啊。咁跟住咧，就呢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啊，又签署《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咁啊，大家睇到咧，第一就市面上就非常之平静。就算有零零星星的那些和你 lunch 啊、和你乜啊，咁都是用和你非非的，都冇發生即係呢個暴力衝突的事件。另一方面咧，即係警察咧又好似嚇，即係呢個都是相對而言的啦，就稍微放軟咗手腳係嘛，咁啊就將會解封呢一個理工大學。不過講到呢一筆咧，就認真荒謬絕倫，一間大學俾你圍，即係圍困咗啊！即係十幾日，咁而家咧就話解封，咁然後喺入邊咧又整個安全小組啲差佬啊，連埋啲消防又有去守，咁啊人又揾唔到，係嘛？咁大概啲人都走得七七八八啦，未走，我都覺得空多吉少，即係大吉利是，千祈唔好出現啲 dead body 翻，係嘛？哇！好多汽油彈喎、啊，600樽喎、啊，幾多百樽喎、啊？啲報紙就喺度渲染。哇！嗰啲邊係汽油彈嚟㗎？有玻璃樽，附近有汽油，咁嗰啲就叫汽油彈啊！咁樣咁唔緊要，你目的就係要渲染件事啫，係咪？咁啊，但係耳聰目明嘅香港人一睇就知道你作假㗎啦，係咪？好啦，經過呢個區議會大選，即係勝利啊！呢、這個大選咧，即係其實都係因為近期少見選舉啊，咁呢個選舉大家都非常之重視，咁好多人就話啊，呢、這個就係民意嘅表達啦，嚇、啊、對政府說不又好，對呢、這、一個即係成個修例運動啊嗰、那個即係取態啊，無論點都好啊，當然有超過160萬人向呢個特區政府同埋佢嘅主子中國共產黨 say no， 咁呢個當然極具象徵意義啦。咁但係跟住我哋要問嘅就係、是。在歡欣鼓舞的背後或者歡欣鼓舞之後沉醉於這個所謂區議會大勝和這個人權法案即是、得到這個美國總統的簽訂開始要實行那大家覺得非常之高興歡欣鼓舞之後那跟著香港何去何從呢請問首先有超過160萬人、啊即是去表態喎、哦，呢個係意識形態嘅選舉嚟嘅、哦，唔係真係選啲有能力或者喺地區服務有政績嗰啲人、哦，而係一種政治表態嚟嘅、哦。好啦，跟住落嚟，區議會點樣運作？呢一班新丁係嘛，可唔可以真係為地區人士，即係為地區裏邊嘅居民街坊謀福祉係嘛？咁呢個就後話啦。咁但係你有咁嘅民意基礎，正如泛民主派選舉之前就講呢個區議會嘅選舉就係一個變相嘅公投，咁你個變相公投係為咩而投呢？公投嘅題目係咩呢？公投嘅題目就係反對政府，公投嘅題目係反修例，修例又撤回啦。咁公投嘅題目係咩呢？公投嘅題目係對政府不信任。咁呢個唔使公投啦，啲民意調查都好清楚啦，係嘛？政府啊民望低到無可再低，係嘛？仲使乜公投啫？咁呢個公投就一定係喂五大訴求缺一不可，係嘛？你而家淨係整一單啫，仲有四大訴求你都未回應，係嘛？咁係咪要追究到底啊？有呢個民意基礎，係嘛？咁而家你哋有冇去追究到底啊？ 成立呢個獨立調查委員會，連有啲建制派人士都同意嘅。咁政府有冇去即係馬上進行或者籌備進行啊？冇，只係話俾你聽，我會反思啊，我可能會成立一個所謂獨立嘅檢討委員會，但係唔查警察咁啊。至於咩特赦啊、其他嗰啲啊，或者查警部嗰啲，通通免談，係嘛？咁呢個公投嘅結果，佢喂冇反應喎、啊，咁你下一步應該點咧？唔好講啲勇武派，或者而家嗰啲即係主張即係、就是、激進抗爭嘅呢啲年輕人，暫時唞唞係嘛？唔好講偃旗息鼓啦，起碼暫時回下氣，唞一唞先咁。咁但係你而家贏咗選舉嘅呢個泛民主派，以呢個民主黨為首嘅，到今日為止，你有冇好具體話俾香港人聽，香港往何處去？既然你有超過160万人投票支持你，唔係支持你做議員咧，如果按照你種講法，就係變相公投啊！而家啲變相公投嘅主題就一定係要政府去回應五大訴求啊嘛，或者實現呢個五大訴求嘅其中四項訴求啊嘛，係咪？缺一不可，五大訴求缺一不可，曾幾何時都係選舉嘅主題嚟噶嘛，好多候選人嘅政綱嚟噶嘛，咁你而家即係點啊？選到你之後就關人啦，係咪咁咧？香港何去何從？即係大家要諗下。佢係要答呢個問題噶嘛，係咪？雙普選又未有，係咪？政改要唔要重啟？喂，呢啲全部都係喺選舉後即係要拎出嚟講嘅，甚至乎要升高嗰個抗爭嘅姿態，加強嗰、那個即係、就是、抗爭嘅力度，係咪？就唔係而家沉醉喺呢一個嚇，即、啊、係。就是歡欣鼓舞的這個這樣的勝利的氣氛底下，是吧？就算這個人權法案簽訂了之後，那跟著都有後續的行動的嘛，是吧？那究竟美國會怎樣做，現在都未知的，是吧？好了，另外一方面我們最為關心的就是，現在拉了6000多人，有幾百人被起訴暴動，是吧？那個官司可能很長，亦都可能政府會設立一個特別法庭速審速判，係嘛？而家三權分立又變咗三權合作，亦都有大批人未上法庭已經被還押喺呢個荔枝角嘅拘留所，係嘛？審訊未有期，係嘛？未定罪就先坐監，係嘛？亦都有一啲人，係嘛？被起訴暴動罪。會面臨即係3年以上嘅呢個牢獄之災，邊個去幫佢哋咧？你呢班泛民主派有咩橋咧？係咪？仲有嗰啲失蹤人口啊，無故墮樓係咪？屍體沉獲啊，嗰啲 dead body 翻幾個，講緊你2000多具，喂，係咪要運用你而家呢一班？勝利者的力量係嘛？去做個資料庫，跟住去進行 fact check 係嘛？究竟死咗嗰啲係咩人？無故失蹤嗰啲係咩人？而家雖然你話啊呢啲係網上嘅謠言，喂，謠言就要止於智者喎。而家啲智者喺邊度啊？係嘛？政府係任得你去傳，當然啦，佢任得你去傳呢啲咧，呢啲咁嘅謠所謂謠言咧。咁亦都有個即係恐嚇嘅作用喎，哇！即係好容易被自殺喎，好容易被墮海喎，好容易被失蹤喎，咁嚇到啲人就唔敢嚟，係嘛？唔敢去示威，係咪？呢個都有個可能性喺度。但另外一個可能性就係話，會唔會嗰啲公安武警係嘛，或者大陸一啲黑社會嘅人士受雇嚟香港做呢啲嘢咧？係嘛？咁你始終你都要去查噶。咁而家你有個 Mandy 喺度，有人投票俾你，咁你呢班大哥大姐係嘛？你啲泛民主派嘅頭面人物係咪要出嚟？喂，揾班學者又好，乜都好，喂，你要設立一個資料庫啊，大佬！所以我哋今日嘅癲狗編輯室講得好清楚嘅，係嘛？即係香港人都好明白咩獨立檢討委員會啊、調查委員會啊，係嘛？咁你都冇辦法處理而家呢啲警察施暴嘅問題嘅，係咪？ 他们根本是犯法的。喂，你政府没有去调查，没有去起诉这些人，只是依赖个监警会，然后监警会依赖警察投诉科，你是解决不到这些警暴的问题。你这个一哥上场之后说要恢复市民对这个警察的信心，你法务没有那么早，你任期完了你都没做到这件事，是吗？所以我们极需要做一个资料库，而这个工作是不是应该由你这班胜选的议员，是吗？你相关的党派去做，你这么多资源，是不是应该在你那个即是区议会的津贴里面拿一部分的钱出来，加上成立一个基金，或者甚至612基金去拨一些钱出来，要成立这些资料库，就是寻找失踪人口，因为这个己亥事变的失踪人口，是吗？包括那些被传死亡的人，你咪要做 fact check 先，是吗？如果这样东西都不做，那你现在在等什么？是吗？喂，区议会选举过了去了，是不是？是不是你泛民主派现在就想明年的立法会选举如何如何啊？在现在到明年的立法会选举还有成八九个月的时间，是不是？那是不是这段时间就只是想立法会选举，是不是？现在我刚才所说这么重要的问题，你们可以不闻不问，跟着呢，即是选举一结束，有些坏事即开始，是不是？咁投票俾你嘅人唔係好冤枉，係咪？唔好俾我講中，係咪？跟住個氣氛，大家會睇到嘅，係咪？呢一班泛民主派開始就無影無蹤嘅啦，係咪？到時我哋一定會大力去鞭撻呢啲咁嘅政棍。